你还记得在你抓住玉璧的时候有什么异样吗？ 那时太冷了，大脑又极其兴奋，说实话我不太记得当时的情况了，真的没有感觉到哪里不对劲。 但是我却注意到一件事。 什么事儿？ 那个时候你说了一句话，但是当时你的眼神很奇怪，你说你要回去了。本来我以为你是被恐惧吓昏了头，才会露出这样的表情。后来我才发现，这个根本不是人能够露出的神情。这需要背负多大的怨恨，才会拥有如此阴郁的眼神。不过这一切我都没告诉你。第一是没必要再吓唬你。第二，是我对自己的猜测也吃不准。 安宗摸了摸自己的眼睛，等他继续说下去。 这次我去找鬼婆，就是要确定此事。果然这问题不是出在先皇壁，而是出在装先皇壁的盒子上。那个盒子也是一个鬼器，而且鬼婆也只是知道凡人不得开启此盒。但是他说他没想到我们会去打开，所以他对此事知道的也很有限。虽然我觉得那老太婆藏着掖着的事太多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盒子本来不是用来放玉的。那么到底是谁将其掉了包呢？还有就是，如果这次事情是一条导火索，那么它会牵扯出什么东西来？相对于此，我们手上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。 白毅的脸上有着明显的懊恼，并看着安宗的脸说道： 哎，当时情况太紧急，我们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那块先皇壁上，而且鬼器上如果没有刻上36个恶鬼的名字，那么它和普通的青铜器没有任何区别。我并没有往这方面去想，哪知你在拿起先皇壁的同时，也就开启了所谓的八苦咒。 嗯。 安宗嗯了一声，陷入思考之中。 如果事实真的像白衣所说，那我还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啊，居然让我摊上这么一个祸害。那个盘龙盖雷的发现者应该也是受到了八苦之难才丧命的，而且他们明显是死于意外，倒是和图坦卡门的诅咒有些类似，但是我的情况似乎和他们又大不相同。 安宗把他的疑问告诉了白毅，白毅愣了一下，最后说道： 这个可能会按照每个人的不同而定吧。那个盘龙文盖雷上刻的可能并非是特别厉害的鬼咒，而先皇壁则不一样，它本身就是神物，其分量比传说中的和氏璧还要高一个档次，那么那个盒子里的也绝对不会是一般性的鬼咒。 安宗隐约觉得白毅似乎还隐瞒了些什么，他没有把话说完，因为他有些话明显是经不起推敲的，不过既然他不想说，肯定是为他着想，不能勉强，便干脆换了一个现实一点的问题。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？ 白毅吐了一口气，站起来，再一次走到写字台前。他看了看昨天自己写的那张纸，又拿出另外一张空白的纸，一边说一边比划道： 我现在说的也只是一种推测，但是是最接近这个咒本身的推测。 他和昨天一样，在纸上写了八苦，然后当中写上安宗的名字。他拿起笔说： 如果我推断的没错，你遇见的八苦很可能是一种打乱的阵法，并不会按照原先我所说的顺序进行，而是用一种特殊的规则进行着。首先我猜是死，死所对应的可能正是月兰的世界。还记得你当初浑浑噩噩的时候说的一段话吗？ 你说的是不是死王者之泪？ 白毅点了点头，在死这里写上死者之泪月兰几个字之后继续说： 这个就是咒的第一步，直接就对应了死亡，几乎和一般性的八苦祈念阵相反，由死而开始的噩梦。于是按照月兰信上的意思，接下去的一个应该是求不得妄念之罪，这个对应的不是别的，正是那对养九伯噬魂疾的父子。最后一个是床，也就是生轮回之苦。最后我们遇见的是陵园里那两个女人，就是老执念之怨。接下去的信里居然说给邪眼了，不得不说非常不妙。 因为以上四苦咱们都经历了，就算有险也避过去了。但是接下来的完全就是未知数。这封信对我们的作用非常有限。 突然，安宗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将他们两个人都吓了一跳。他有些恼火地接起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牛皮糖的声音，他显然十分恐慌，说话的声音简直像是唱大戏的。他在电话里说道：“ 喂，安子，那个雷太邪门了，还记得我跟你说的我们的馆长吗？他今天晚上居然死在了那个雷的边上，而且还是用旁边的那把青铜剑自杀的，但是他死的时候还在笑。这个笑容我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忘记，太恐怖了。你真的遇到和那个东西有关的麻烦了吗？你要小心啊，这个雷已经被国家研究所的人搬走了，这件事是封锁的，你别说出去，我只是想要告诉你。” 就在牛皮糖要说什么的时候，电话那头一下子传来了刺耳的杂音，仿佛信号不良似的，随后手机就自动挂断了。安宗连忙再打过去，却发现对方已关机。他回头看了看白毅，白毅也看着他，却没说话。其实不用说什么，光是看他的表情也知道那事情不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安宗抓了抓头发，把他在电话里听到的内容告诉白毅。白毅的眼神越来越冷，最后他们都默默不语。良久，白毅站起来对他说：“ 别多想了，睡觉吧，事情总归会有办法的。” 安宗胡乱地点点头，脱了衣服就倒在床上，只觉得浑身上下仿佛被100个沙袋击中过一样，没来由的沉重。他闭上疲惫的双眼，渐渐地睡着了。第二天，安宗没起来，最后还是被白毅拽起来，硬塞进厕所，像幽魂一样洗漱完毕。白毅似乎也没有睡好，眼睛里都是血丝，不过他依然和以往一样起床，买早点，拿报纸。安宗浑浑噩噩地坐在饭桌边上，拿起油条就往嘴里塞，然后把手一伸，示意白毅把报纸给他。白毅看了看他，却没有动。安宗有些纳闷，开口道：“ 你没拿报纸啊？” 白毅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，才开口道：“ 你那个在博物馆里工作的同学也死了。” 这个消息让安宗如遭雷击，仿佛浑身的血液都倒流了起来，连手上的油条掉了都没有察觉，只是喃喃地问：“ 什么？死了？怎么死的？”“ 你看这段，昨日晚上，市博物馆一工作人员在青铜器展区打破展区玻璃，取出一把青铜宝剑，自杀而亡。” 他拿出报纸，指着其中一条新闻说。安宗马上抢过报纸，草草地扫了一遍，然后抬起头诧异地看着白毅说：“ 不对啊，他晚上还给我打电话了，真是活见鬼了，他说死的是馆长啊，怎么成他了？”“ 还记得昨天晚上在电话里说了什么吗？馆长的死被保密了。”“ 你的意思是说死的是两个人，一个人一把剑？”“ 这只是一个猜测，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他的死太突然了，而且还是在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的那一刻，你不觉得整件事情都蹊跷的有些过分吗？”“事情太过于蹊跷了。” 安宗傻傻地看着报纸，其实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，脑子里则一直在回荡白毅的话。他感觉非常内疚，这种感觉就像是他害死了自己的同学一样。牛皮糖是个好哥们儿，过去也算是他的死党，虽然毕业后各奔东西，但是彼此都还留着对方的通信方式，就盼着日后可以再次相聚。不过这一次等来的却是天人永隔。安宗突然能够理解人生无奈的八苦，真是半点都由不得人。这是安宗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命运是如此恐怖，过去发生过许多危险困难， 但是只要有白毅，只要咬咬牙都能挺得过去。但这次却不一样，这次他有一种近乎绝望的感觉。此刻他居然很想大笑，因为完全不知道过完今天还有没有勇气去期待第二天的到来。他神经质地咬着拳头，即使再害怕也得让自己先冷静下来，否则除了等死之外，他还真是想不到其他的解决方法。安宗看着白毅，白毅的眼神也闪烁着什么东西，他点了点头，像是安慰一般地说， 路再难也要走下去，而且我觉得每过一劫就距离真相更近一步。难道你不想知道这个咒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吗？ 安宗被他这么一说，顿时醍醐灌顶。 没错，一开始的咒是封在先皇壁的盒子里，但是后来却明显没人动了手脚。这条线索虽然是从鬼婆那儿得到的，但是我们觉得其中的真实性非常之大，因为如果鬼婆想要我们死， 虽然他们线下知道的线索依然十分零散，不过已经经历过了其中四难，也或多或少地了解到一些关于鬼咒的信息，否则还真的是到死都不一定会知道自己遇到了什么。所以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接下去的另外四个苦难，或者说他们现在其实是在和一个无形的妖怪比时间、比耐力，更加比信心，就看能不能够在死亡之前坚持到最后并揭开谜底。白毅拍了拍安宗的手，安宗抬头看着他，白毅的神情与他一样，他们并不知道下一个危机是什么，会在什么时候到来，但是只要想活下去，那就只有等待，只要有线索就不能放弃。